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就美国及其追随势力颠倒黑白，说其盗用联合国安理会名义强行通过的反朝制裁决议是代表国际社会的要求一事，18号发表控告书，揭露其罪有真相。控告书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炮制的反朝制裁决议都是极为凶恶的犯罪文件，无视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侵害了主权国家的主权。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做成建议或决责，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美国便把这条款恶意利用于指责朝鲜的核试验、卫星发射和弹道火箭试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发动第41条武力以外之办法，挥舞制裁大棒。那么试问，共设19章111条的联合国宪章或国际法准则，哪里有一个条款规定核试验、卫星发射、弹道火箭试射本身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如果说核试验、卫星发射、弹道火箭试射本身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那么迄今共进行2000多次核试验，发射7000多颗卫星，定期进行射程超过10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那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己首先应当成为制裁对象。控告书表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炮制的反朝制裁决议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第三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二项和第二条第一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0条、关于公海的公约第15条，想方设法封锁朝鲜正常的经济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剥夺其生存权、生活权、发展权。控告书列举资料说，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制裁活动是完全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基本活动准则、公正、中立，把其强盗逻辑作为世界唯一标准来强加于人的非法无理的犯罪行为。控告书表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强词夺理，应把朝鲜发射对地观测卫星第二颗光明星3号说成发射远程导弹，于2013年1月炮制了第2087号决议。他们在第2270号决议注明，即便是卫星发射或者宇宙发射体，朝鲜就利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技术合作，最终暴露出他们的险恶用心，完全否认了朝鲜和平利用宇宙的权利，乃至宇宙条约本身。除此之外，美国粗暴蹂躏国际法对朝鲜实施的单独制裁法律已达数十部。奥巴马集团叫嚷水泄不通的制裁和封锁的蓝言，在朝鲜的耳朵里只是被屹立于东方一角的核强国、战略火箭强国、先进朝鲜无穷的威力吓破了胆的弱者垂死的哀叹。控告书强调，无论敌对势力怎样起临于对朝制裁阴谋活动，都将一无所得，只能遭到可耻的总破产。